锵锵三人行，今天来的是一位师傅啊，这师傅来的我非常高兴，因为我刚刚看了师傅，哎，徐浩峰老师，徐浩峰老师，咱们这个锵锵三人行上回来过一回 啊， 对对， 我就每回跟他聊功夫啊，我觉得就聊不完。 啊， 这次你拍的这个电影真是要祝贺你 啊，谢谢。 这个票房这么样的不高。 文涛老师，一般是你是在电影下线之后开始访谈导演是吗？ 马后炮嘛，著名的马后炮节目， 马后炮节目， 这样第一可以防剧透，第二咱们就比较客观。但是说实在话，我看了师傅这个电影啊，我就表达我自己观点，我真希望是在上映之前你来做这个节目，这样的电影我很希望宣传宣传，真的就是这好看好看。 哎，那下一部这个剑士就可以上了 啊， 因为马上又要上新电影了。 剑士刘白云。 而且你作为这个小男孩来说，哎呀，怎么能不喜欢功夫啊？而且呢，这个他这个功夫啊，这个师傅里头，哎，廖凡现在要是跟流氓打架，两三个人是他对手吗？ 我是如果他坚持练，应该可以保护我们剧组吧。 保护你们剧组 这么厉害。 而且这次我原来对徐老师你一直啊让我有神秘感，我觉得你是啊就是说特别懂这个武行的文人，但是我现在终于明白好几件事儿。我一看这个师傅啊，我就明白一代宗师里有一些台词传颂很广的台词是出自于他，跟他一个路子的，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哎，就比如说这个，哎，他师父犯的事儿，这女人说了我担着是吗？哎，而且呢还有一个就是你是动作指导。 哎， 我这一直想请教你，你是身上有功夫的人是吗？ 我是懂就是武术的原理啊，因为在中国武术呢它专门有一种呢叫打法，因为你平时练的功力很大，你发劲儿呢能发得很猛。但是武术的前提呢跟拳击不一样，拳击就是对付一个人， 对， 有限的时间，武术的前提呢不知道要对付多少人，然后不知道打到什么时候，所以这时候呢武术的打法呢它前提第一个就是以尽量不使力气作为它的武术的原理啊，所以这样呢就是你怎么能够利用自己身体的杠杆，就是以这个身形呢来代替发力，这个就是武术的打法， 不使力气能打人吗？按摩都得使劲儿呢，你这 不使力气呢，因为我们这代人呢是上小学的时候啊，受这个中美建交影响非常深啊。中美建交呢有一个经典的画面，就是当时毛主席呢眼睛也不行了，身体极其弱，然后这时候有一个大高个儿过来。然后毛主席一握手啊，他这握着手，他其实是拽不动的，但是他把这个另外一只手拿到上面了，这样你胳膊上面有我两个点了，这时候我也拽不动你，但是这时候他把自己的重心呢从前边一下挪到后腿上，然后一下就把这个大高个就给拽过来了。 哎呦， 然后这个大高个就是老布什。 对 啊，因为这个是我们是上小学的时候一直看这段，这个呢就是中国的所有的农活它其实都是善用杠杆，你要不然就是我们上初中的时候啊还保留了这个下乡采风的制度， 对， 我们去看那些农民干农活都是老一个老太太一个老头一干一个下午啊，然后呢活很繁重，他如果不懂得省力的技巧他是没有办法干农活。 哎呦，这个解释听懂了。 对， 你只要挑过扁担，我到现在就是琢磨不会，就我们小时候下乡劳动，你就是他这个劲儿，你得悠对了那个劲儿是吧。 徐老师是不是练过轻功？因为我一直听你有一个学生说过， 这体重不太像练轻功的。 说走的路子是因为我其实应该不少人都传说徐老师从五层楼上跳下来过。 你这传到你这五层楼，我听到的是两层楼， 两层楼跳下来。 说他上次在北京电影学院上课，说老师突然从窗户就跳楼了。您什么情况？ 这跟人的比武是吧？ 这是一个传奇吧，因为这个艺术院校呢总要有所传奇啊，所以学生们愿意。选中我呢，那这是就是我为学校做出的贡献。要不就不是艺术院校了，因为他是 真没跳过呀。 没，他这不可能嘛，因为我毕竟而且轻功呢是以前习武的人啊，他是什么人练轻功呢？就是飞贼练轻功 啊， 燕子李三， 哎，嗯，哎，这个，就是你，当然你看这个冯小刚导演的电影《老炮》里边，他呢就是为什么一开始他会，就是老炮他会盯着一个小偷，那个叫佛爷，啊，就是等于那个顽主老炮他们是管佛爷的， 对， 哎，但是在清朝和民国呢，这个习武的人是管飞贼的。啊，所以在当时在北京城的这个几代飞贼啊，就是康小八一代，然后燕子李三一代，那个都是归这个尚云祥门下管的。 哦， 所以呢这个习武的人呢，他就是你一旦练这个这个按现在的类似于跑酷的这个体能的，这个这师傅是不高兴的啊，就是哎，你学的是飞贼的。 哦，跑酷这种也有点轻功的性质。嗯， 是啊，他就是。 我听说现在的中南海保镖里边有，能直接能窜到中南海那房子上去的，说也是武林行的，那可能这是瞎传的吧。 哦， 哎，潘老师，你也看了这个师傅，你也发表一下影评。 影评，我那时候没写，但是我特别喜欢师傅这个，因为之前那个倭寇的踪迹是没看，昨晚上补的，临时补的。但是 剑士柳白猿这都是 书看过的，书是看过的。师傅那个我是觉得我的喜欢程度实际上是比不上倭寇的，因为我觉得是比较商业片一点，但它毕竟是一个是很真实的武术片，有人叫武侠或者叫功夫片，我经常会觉得这更像一个武术片。刚才跟这个老师讲，我们就聊起了《武林志》，有一个电影，就是我小时候十来岁的时候看的。 对，我也看过。 有东方旭、贺大海。 对， 就是它是一个真实的武林的脉络、辈分、社会关系和打法，就是一招一式的，你就会知道是哪个门派的。 嗯。 那我看师傅的时候，我是觉得那这个源流是很像的，它跟武侠片跟那个成龙的片是完全不一样的，这点是我特别喜欢的。但我们老师的片子是它的重点，我觉得不在于说你功夫的招式上，实际上是社会的变迁、阶层的变迁和武术文化的一种变化，这个东西可能知识分子会比较喜欢。 我看见这个徐老师讲，他说他这电影是武行电影，有跟对应于这个武侠来说哈。可是我还是对你刚才说这个打法比较感兴趣。这么哎，这个打法和这个套路和这个是什么关系呢？ 因为这个。因为武术呢，它这个练法呀，打法呢是不同的，它要分开的，所以如果一个师傅呢，就是你能够行走江湖呢，这个必须得教打法。打法有的时候它跟你的练功的方法是那个诠释是完全相反的。 啊，怎么叫相反呢？ 你看，比方说像在形意这儿，它有一个最基本的，就是说我为了练出来，我一下能发出很大的力量。 嗯 啊，然后我的劲儿呢是要从后脚跟起，我一层一层推到手上，这是你练功的方法。 嗯， 哎，你的整个身体结构，那个通过这个方法练好了啊。但是你用这个方法打人的话就太慢了。 对， 啊，所以呢，这打法呢，就是说我一开始我不是从脚跟这儿的，我是这个手指头就是烧结先敏感，就是说我的这个手先去了。去完之后，我拿整个身体的体重去追着这个手，啊，这就是练法和打法相反。 不过咱们现在可以看一段这师傅里边，我主要是觉得别开生面，就以前没见过这么一种打的方法。 可能是徐老师的是实战型的武术， 嗯， 咱们看的都是套路型的，套路型可能是建国以后才经常玩的那些。表演赛那种东西， 舞蹈的武术， 对对，那个是舞蹈。 咱们可以看看这个，而且我觉得它这个有械斗的性质，你可以看看。 我跟我吧。 你说，看我的眼神不正。 练成后，我就不敢看你。你是一个门派的全部人。 哎呦，嗨，这是你看着很过瘾啊！ 不，就是不像我们平时看到的中国武术。 对，但是为什么要用家伙事儿呢？咱近两年看见的很多都是动拳头的哈。这个，而且这种刀是真的兵器还是你发明的？ 不是真的，哎，它是。 过去咱们的匕首就这么宽吗？ 哎，对，因为它就是它这个这么宽的匕首啊，它是为了 应付复杂的情况，我可以接那个长兵器，啊，就是说我这个匕首宽的话呢，这个长兵器过来，重兵器过来，我这个两个东西我一搭在这个上边，我有两个点啊，就是两点可以控制一条线，然后我就转了。 你瞧， 掰不折 几个点，要不说毛主席都懂什么毛主席？ 对。 哎，是这次这个徐老师来，我发现跟上次锵锵的时候发型都不一样，确实有点随了毛主席了。 就是有一种 你们给我梳的， 行吧？咱们先接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就这次特别亮眼的就是这种刀，我以前就没见过这个样子的刀。就跟这徐老师刚才说是，当年三元里抗英都用过这种刀。 哎，是因为他的那个三元里抗英啊。黄冈起义的纪念馆啊，里边都有这种刀型，哎，它是由这个清末的水兵刀啊，这个到了民间演变而来，啊，它是这个它这种兵器呢，跟这个铡刀、镰刀一样，是这个农民这个起事的主要的兵器。 它有什么优势呢？它这么宽啊？ 哎，它这么宽呢，它就是，它是可以迎击这个长兵器跟重兵器。啊，就是说这长兵器、重兵器一来呢，我拿一个单兵器，我一个点，我就转不开。我有两个点呢，就是两点控制一线，我就可以把这兵器转开了。 啊，如果三元里的话，可能还能挡子弹。 子弹 脸， 子弹挡不了。他呢是，因为那个时候的这个步兵啊，就是上刺刀呢，就是他为了打乱了，因为有好多还有自己的人，就是他不会存在这个拼刺刀的时候，我一边拼刺刀一边开枪。 啊， 所以他我但凡拼刺刀就不会开枪了，免得把这个同僚弄伤。然后这个三元里抗英呢，是他是利用这个特殊的地形啊，就是说当时下雨，然后一片这个复杂的地形，然后农民突然出现，直接冲到那个英兵的队伍里边去了啊， 就没法开枪了就。 哎，他们没有一个距离的缓冲。 这个徐老师脑子里啊，我看有一个民国那个年代或者清末民初那个时候的一个武林的这么，还或者叫武行的这么一个世界。我看一些影评啊，他为什么说他这个武行电影啊？过去咱们中国讲的是武侠，对吧？什么千古文人侠客梦，就是武侠。但是这电影它最让你特别有个实感的是什么？他就是一个行当，是吧？小的说就是混口饭吃，大的说扬名立万，是吧？哎，就混的就是这个东西很有意思。 我觉得徐老师给这个叫武侠电影啊，我们可以叫别开了一个洞天，因为很多评论都说武侠电影已经走到死路了。 嗯， 已经从徐克到飞来飞去、电闪雷鸣，就没法再拍了。因为我们小时候看什么《东方不败》《六指琴魔》那种的， 对， 那么船给炸了。什么你有科学我有神功，就那种台词都出来了。到后来李安就出那个《卧虎藏龙》呢，实际上有点就像挽歌一样的很美，但实际上大家就觉得武侠片没法拍了。 嗯， 所以才有这种杀破狼和叶问这种说拳拳到肉的复古式的武侠片。哎，那到了我们徐老师这儿，我觉得他这个弄法就是武行啊，或者讲社会关系啊，或者说现实主义的弄法啊，根植在中国大陆的武林土壤里边的这种武术片儿，我觉得是一个将来比较广阔的一个路子。 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是真的吗？ 哎，是， 这是真的。 哎，因为当时呢，在清末的时候啊，就是中国，北京、天津的这个社会结构发生变化呢，产生了两个新的阶层，哎，一个呢是这个警察制度啊，这个以前没有。还有另外一个呢，就是武行。 哎，这俩都是袁世凯 对 缔造的， 哎，都是袁世凯。 因为警察是袁世凯发明的，在这引进的。 引进的，哎。 那武林就是武术家也是袁世凯。 也是一样的，当时直接负责这个事情呢，就是这个就是冯国璋。 啊， 所以如果冯巩先生呢，他退出相声界呢。到武行来呢，他其实是武行老大， 地位很尊崇的， 有辈分的是吧？ 有辈分，因为第一届的中华武术会的名誉会长就是冯国璋。 对，当时是有一个背景，就是好多书生啊，把中华民族积弱的原因呢，啊，就是归结为我们就是什么东亚病夫啊什么的，所以那个时候就是大兴武术嘛，就是霍元甲呀，包括你说这个中华武士会。 对， 而且你会看到他跟王家卫这电影啊，接通了一个源流。 从这一代宗师里就谈到这个中华武士会，甚至当年有北方的武术家到广东去，对吧？而且我不知道为什么，你看从一代宗师到这个师傅哈，为什么你们对咏春拳这个这么情有独钟呢？老拿咏春说事儿呢？ 啊，因为好奇吧，就是因为对我来说呢，是咏春是我就是研究的第一个南方的拳，第二个呢就是它跟南拳呢，就比方说它跟红拳或者跟南方的这个像黑虎拳呀、有白鹤呀、有什么区别的话呢，是因为我考证的结果呢，觉得咏春呢是当年这个训练刺客的一种拳法。所以呢他追求的呢就是说什么怎么样的人能够当刺客呢，必须是体弱之人啊，女人啊，未成年的男的小孩儿， 不引人注意， 不引人注意 SIS 对吧， 就是他自己本身的体能不强，甚至于是故意让自己的体能很弱，我使不出来什么劲儿啊，但是我用一种特殊的打法我可以取胜啊，所以这个呢就让我很好奇啊。 这就是有一个咱们一直在争论的，就是说这个武迷们在争论的一个问题。你像我听一些个别的吧武术运动员，他们就曾经说，就是说不信这个邪，就是说比如说这儿你这个泰森，好比说泰森打甄子丹是吧，这一拳出去你这体重，你这体重比人差一半，你打着人家和他这什么效果，就往往他们就会说，就说哎，你说的很多体弱之人，一个瘦小的人，你跟这么一个大块头你去打，你凭打法你能把他打倒。 他这里边呢就是有方法，一个呢就是泰森很厉害，但是呢如果我呢泰森是拳头，我手里边这个按武术讲叫雷子 啊， 我手里这儿有一把刀， 那不是暗算吗？那 暗器是吧？ 因为他就是，所以他短刀就是这样。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中国古人啊，就是南北方都一样啊，就是他等于也研究啊。你看，包括泰森呢，他在打拳击比赛的时候，他一下碰见生猛小伙子，在他的后期他打不了了，就是泰森呢也会使用方法。泰森的方法就是从底下一抄，把对方的胳膊憋住，然后这样呢我可以缓几口气 啊， 所以他其实有方法。你看像北方的八卦掌呢和南方的咏春拳呢有一个交手的原理，这是他最基本的，他叫两手管一手啊，就是怎么叫两手管一手呢，就是这个你的拳头很厉害， 对， 但是我通过抓住你的一个手指头 啊， 或者通过这个引你这条胳膊，我一下让你这个两只手变成交叉了，你的手一变成交叉呢，就使不出来劲儿了。 哦，怪不得冯小刚也撅手指头， 撅手指头。 然后就是你的力量很大，但是你两个胳膊叠在一起，然后我用一只手呢，这只手按着你，另外一只手我就可以空出来打你。啊，然后还有呢，就还有一个方法，就比方说我这个，你拿这个拳头打我，但是我整个人呢，我用两只手，我拳，就是两点管一线，我管住了你这条胳膊，我的人站在你的这个胳膊的外边，然后因为角度不同，这只手你就打不过来了。 对， 他就总结的是这样的一个。 但是我看过一些个，你比如说我看一些日本一些这个和气道或者柔道大师跟弟子们对练哈，我也有一个问题，你像我们当主持人的就讲究个即兴反应，对，就是咱要是说好了都挺巧的，对吧？可是在这种对战当中啊，完全不可预测，您反应得过来吗？你站到一个有利的位置上， 所以这个呢就是有句话叫拳怕少壮，拳怕少壮呢是这是但是 能挨能打的那种， 但是另外有一个叫棍怕老狼，棍怕老狼，你岁数大了，力量和反应都不行了，但是你手里边呢有一个棍子，你这棍子呢经验深，就是他冲你打过来的时候，我这棍子一撩有一个最大的面覆盖上了，我就可以弥补我的反应的不足。 哎呦，这什么事儿都有方法。 对，这老话太有意思了，是刚才您说的那个，我刚才聊的一个一直。有不是我刚才说武林志啊，就是里面有东方旭有一个把一个砖给搓裂了，刚才一直在想这个事儿 啊， 像徐老师说呢是他的二老爷的师傅干的， 就是在电影里边和真实里边这种故事的对应，就是他有那么高的功夫吗？因为你比如我们看《武林风》和2015年有一个什么十几个门派的掌门人比武大会，我看的时候给我乐死了，就是全部就是 cosplay 那种衣服啊，就是就觉得很丢人的那种打法。那我的意思，他是不是已经失传了？就是功夫最好的时代已经是不是给七根铲掉了？实际上， 这个呢，其实就是就是被这个日本人和苏联人给学走了。 日本苏联学走， 日本苏联学走了，就是说，因为当时呢，就是日本的那个机构啊，它叫日本特务机构，叫文化采风，就是说我拿着这个特务机关给的钱，然后到北京呢，就这全国各地文化采风，那个都有报告的。啊，然后日本方面有记录，然后中国这边呢也有记录啊，就是说他不单是武术家，就是你武功怎么样，我跟你比武，啊，然后包括那个交行的人都， 交行是什么？ 就是摔跤。 哦，摔跤。 摔跤的行，就是交行的人我都去采风啊。 就成了现在的柔道了。 所以呢，在北京这儿呢，就是不是柔道是另外一个传承，就是他们是学这个， 摔跤。 摔跤的，然后这个。这个呢，当时在50年代的时候，这个，因为你要汇报自己的这个历史的经历，就是这些东西中日双方都有记录的，啊，然后因为交行的人呢，比较朴实啊，这武术的人呢，他接触江湖，然后呢复杂一点啊，所以也有一些武术行家就把这个就隐瞒下来了，就隐瞒下来，到80年代呢，这个。等于日本人就返回来了，就说您教给我的，我在日本传了3-4代了，啊，然后一返过来，还按照中国的古礼，然后带着徒孙呢，就向他就集体跪下，啊，然后这个把这个老先生呢吓得够呛，说我这当年隐瞒下了这个事情。 哎，这就像是日本向中华民族偷师的一个隐喻， 保存着中华的文明香火。 哎，咱们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那讲的江湖啊，我就说对师傅这个电影啊，我觉得你看老炮儿现在都在讲规矩是吧，说老辈人有情义，可我觉得师傅这个电影啊，它有更阴更黑的这一面。就是他意识就规矩，比方说你看，哎，这天津人这个心思这个算计啊，就是说永春的到这儿要扬名要开武馆，但是你到我天津这儿开武馆呢，你得打我8家，踢我8家馆，而且呢你不能是师傅打，你得交出个徒弟打，交出徒弟打我怎么，你看就是个面儿，你看老辈子人活的就是说我这个你踢了8家武馆啊，我得找出个最高手把你这徒弟灭了，逐出天津，然后你师傅呢获得开武馆的资格。哎呦，这个里边这个人心这个算计啊，哎呦，就甚至是有一种师傅出卖了徒弟。 对，咱们现在兴坑爹，他们那时候是坑徒弟，所以我看电影一直有这个觉得就不太厚道。实际上 你怎么看这种规矩和这种心机？ 因为就是说这个代价和为了成事有代价，它各个时代都有啊。咱们现在这个时代呢，其实更加严重啊。但是呢，民国时代呢，这个东西它肯定有不好的，但是它首先一个前提呢，就是保证在座的各位大家都有面子。 对， 这是第一保证。第二保证呢，就是说咱们这个行当呢可以体面的维持下去啊。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因为你做的毕竟要是做的一个立足的事情啊，你立足的事情你不能以这个伤人伤己的方式立足啊，你办事，这个其实就是老辈人总结出来的一个最小的代价啊，就是他跟这个当代的这个国内国外的这个黑暗的，就是伪，就是类似于这个政治化的这种，这种东西，它已经要好很多了。 这个就特别让人联想，你比如说今天这个时代，你要是一个年轻人，哎，老人们都有了位子了，但是你要打进来占一席之地，你该怎么进入这个游戏？甚至包括一个行业，这个行业都有老大了。但是新兴的创业者怎么把你给挺下去，有了自己的位子，这都挺好。 现在不讲究 敬老什么尊老的， 没有了。 我觉得那时候会有这种礼教、明教、孝道传统，以及年轻人为老人服务的传统。中国的这个古代朝廷里边是老人地位高，也就是说中国的老人很幸福，外国的老人很悲惨，可能大概就是这个意思。然后就是徐老师刚才说的，我们面上的这些老人我们不打，年轻人去打，哎，这样的话好收拾，好控制场面也有可能。我们去喝茶啊，这种 这你看中国这老辈儿，大家的面儿都得成全。 对对对， 这个，但是这种体面后头又很老辣，有一种呆哑的一种阴阴的东西，我老觉得。 武林就是深不可测。